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恨当年功亏一篑，叹如今负罪累累。欲留宿街头买醉，设巧计欲斩燕贼。 一曲金缕成绝响，半生寂寞负琴心。 马水清瞧着玉流苏的脸，默然片刻，随即又冷笑起来。当初揭发场营救苏玉时，是老二一力主张的。其实我并不是很赞成，和程令海这样的老奸巨猾去硬碰硬，胜算太小了。可是，既然是老二提出的，凌波师妹当然极力支持。他们两个年轻气盛，说总要有人出来碰这个硬石头。玉流苏道：“ 是啊，总要有人出来碰着硬石头。可是如今呢？” 马水清瞥了他一眼。而且老二说，苏玉是与他有知遇之恩，他本来就无以为报。玉流苏的脸白了白。马水清缓缓道：“无以为报。这一点苏小姐你可能知道，我和老二都是我们的师父，也就是凌波师妹的父亲一手带大的。我比他们两个大了六七岁，凌波和老二从小一起玩耍，一起学武功，长大以后又同时出师，一起在江湖上行侠仗义。师父临去的时候交代过我，要好好照顾他们两个小的。那意思虽然没有明说，难道我还不明白吗？凌波是在春天出生的，那时候我们在天目山，粉色的樱花开满了山谷。等到凌波长大，满山的樱花也比不过他的可爱。不要说了，玉流苏厉声叫道，谁要他报什么知遇之恩？张化冰他也配吗？他只管去报程令海的知遇之恩好了。这一下轮到马水清脸色煞白了。玉流苏冷冷道：“接连杀死青龙的三名好手，不留一个活口出来，连王谦也不曾抵得过，这等功夫天下有几个人呢？风尘三侠好厉害呀！”他退后一步，死死盯着马水清的脸。我要去告诉青龙的人，如果他们知道张化冰竟然做了大太监程令海的秘密保镖，他们可绝不会放过他。哪怕他张化冰再厉害，善恶到头终有个了结。侠义道的人，哪怕死到最后一个，也要除掉这等叛逆。马水清叹道：“苏小姐，你就这样恨老二？”玉流苏咬紧嘴唇。 他恨。自从看见谭小慧留下的字条，他的心每天被滔天的恨意所噬咬着。王谦虽败，终于挑掉了程令海身边那个秘密保镖的面纱，他冒死逃到飘灯阁，还是为了告诉苏小姐潜伏在暗处的毒蛇究竟是谁。可怜他和小慧死得那么惨，玉柳苏自己竟还一直在期待这毒蛇有朝一日会重拾故剑，帮助自己复仇。这么多年通通看错了，通通想错了，他怎能不恨？苏小姐，你真的恨他？调子中赤褐色的液体在翻滚着，仿佛千万条小蛇在拼命地纠结蠕动。你不要恨他，你要恨就恨我好了，是我硬逼着老二这么做的。你父亲死后，凌波师妹落到他们的手中，受尽折磨。我当时双腿一断，疯了似的要老二救凌波出来。程令海的条件是，老二从此要为他效力。老二不肯，我就在一旁骂他，说凌波是你的未婚妻，你都不管他，何以有颜面去见地下的师父？老二这样还是不肯，说以身试贼更是师父和凌波都不能答应的。最后我拔出剑来以死相逼，为了救凌波，我情愿在你张化兵面前自刎。原来你爱他还不及我。他听了这话才终于点了头。苏小姐，你不要责怪他，老二也是很苦的，自从进了城府他的心就已经死去了。他成日喝酒赌博，赢了钱就拿回来给凌波抓药。他一直留在程令海身边不能脱身，因为凌波被他们暗中下了毒药，解药在回春堂。你大概知道那里也是程令海手下的地方，就算他杀过青龙堂那些杀手，李竹花、桑旧亭、夏明、王谦，可是他从来没有出卖过你。程灵海至今不知道苏御史还有你这么一个义女留在人间，也不知道那些杀手都是你派来的。早年间他还提过要设法把你从朵翠楼赎出来，我便骂他三心二意。当然后来你成了名就又不同了。玉流苏再也听不下去了，他扔下了筷子夺门而出。马水清俯身去摸筷子，犹自喃喃道，那时候老二不肯屈就于程令海，还说也许凌波自己情愿去死，也不愿意我们大家像这样苟且偷生。我骂他没有人性。他顿住了，分明看见地上投下一个瘦长的人影子，不知是何时出现的。那个女人是谁？门口的人问。马水清听出来是回春堂那个切药的伙计。你们刚才都说了些什么？来人语调冷冷的。马水清叹了一口气，把筷子往地上一掷，那只细细的竹筷子突然反弹起来，直戳入 门口那人的眉心，那人猝不及防，一声不响便倒在了地上。马水清忽然清醒过来，慌忙过去试探，回春堂的伙计断了气了。他茫然抬起头，望着黑沉沉的阁楼，愣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我们在苟且偷生，老二说的也许是对的。玉流苏喝得大醉，玉楼春这样僻静的馆子不会有人知道矜持的女琴师躲在这里，除了一斤黄酒什么也不要。他开始头晕，扶着桌子不敢站起来，顺手又给自己灌下一杯，原不胜酒力，只觉得腹中翻滚的厉害，忽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店小二从门外探了一下头，看见不过是客人发酒疯，也懒得搭理。玉流苏发泄一阵，嗓子就哑了，眼中的泪水却再也收不住，伏在桌上哽哽咽咽，一声高一声低。他想起小的时候在义父身边无忧无虑的岁月，那个早已不复存在的院落，还有那童年。他原是无根无本的孤儿，耿直清高的父亲是他生活的天空，他终生所信仰的一切。什么是善恶，什么是正邪，那些山穷水尽也不能够妥协半分的东西。可是这样的生存注定是孤立无援的。那间狭小的院落终年笼罩着血腥愁云，只有琴声与腊梅花一年年清冷的慰藉。后来出现了关于侠义的梦想，曾经以为那人那剑也会成为命中的支持，如同撒手的父亲一般。然而很快的，这一切都已经结束，都已经被改变。回头万里，故人长绝，就如同海上的浮冰，偶然相遇了，碰撞了，彼此留下痕迹，怎奈沧海横流，身不由己，相望之时已然相忘，不能够改变的唯有孤独。谁共我醉明月，玉流苏哀哀的哭泣，像是要把一生的苦楚与哀怨都倾泻出来，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醒来时躺在飘灯阁自己的帐子里，面前换过曹媚娘银盆似的圆脸儿。玉师傅，哎呦，可是醒了。玉流苏挣扎着起来，依然头晕目眩，脸上还敷着一块冰凉的帕子，待要拂去，曹媚娘慌忙替她罩上。哎，别别，你看你这脸哦，肿得不能见人了。我说流苏啊，你怎的哭成这样，莫不是有心事？哎，哪有啊，我是醉得难受，又呕不出来，就哭了。曹媚娘似信非信的笑笑，你在外头醉了不要紧，你不知道啊，你这一天不回来可把我们给吓死了。今儿一大早城府里的总管就来了，交代我们明天进府给程公公做寿，他老人家还特地单点了你的曲子， 哎呦，我还担心，若是你从此不回这飘灯阁。玉流苏揽过镜子，果然两只眼睛肿得桃儿似的，忙扑了扑粉。但愿明天不要叫陈公公看出来。曹媚娘听见这话，知道他已是应允了，满意的笑笑，背过身去，变戏法似的脱出一套衣裳。刘素啊，你看这一身怎么样？你到城府里面去献艺，可不能再穿你那大蓝褂子了，一口钟似的。玉流苏依言穿戴，渐渐合体，霎时变了一个人，如原来冷冷的清水里忽然间开出一朵粉色的睡莲，有着说不出的千娇百媚。曹媚娘忽然沉默了，她背过身去，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灌下去，又一杯。玉流苏此时沉浸在自己的心事里面，没有注意到曹媚娘的脸，那张脸依然显出老态，每日的精雕细作也盖不去唇角的细纹，两个青色的眼袋似是蓄满了泪水，此时有一滴悄然漫了出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曹媚娘转身笑道：玉师傅大喜呀，不跟我喝一杯？玉流苏娇嗔着：好妈妈，流苏这辈子可再也不敢碰酒了。真的不喝？曹媚娘好像是调弄着女琴师，一边转着手中一个精巧的饮酒壶，壶上刻着一串串曼陀罗花，似是藏人的工艺。你不知道，这酒名唤洗尘缘，喝了它什么烦恼都忘记了。这人世间的烦恼未免也太多了。玉流苏没在意，笑笑摇头。曹媚娘脸一沉，不再说什么。一时间两个人又沉默下来，好像都有想不完的心事。玉流苏望着镜中的自己出神，他就这样答应了曹媚娘。他要自己去刺杀程令海，而程令海的身边是他惦记了多少年的那个人。即使拔剑四顾时，周遭所有的支持与慰藉都弃他而去，温暖的记忆和期待都化作飞烟，即使绝壁深渊，即使心如枯槁，他也不能放弃。生命本是一场漫长朝觐，期间充满了孤独与艰辛，朝避猛虎，夕避长蛇。玉流苏已然独自跋涉多年，如今他情愿做那暴尸荒野的白骨，只要最后躺下时依然朝着原先的方向，他就可以在死亡之中放出生命最盛大隆重的光华。而这种光华在这漆黑如铁的漫漫长途照亮一个短暂的片段，他要的也就是那样一个片段，这样他便无憾。何况到时他必然会出场。玉流苏自己根本不会武功，那个人杀死自己应该只是一刹那的事情。不过他总可以再次看见那满天的剑光从天而降，那时自己的灵魂会正出着伤痕累累的躯壳腾空而起。可是如果那个人不再留意自己一眼，自己 还有没有机会问他最后一句话。那只金缕取的后面一半到底是什么？ 哎，小曲儿好唱口难开，这刺客好顾头难摘。 牛鼻子，你瞎唱什么呢？人家流苏都愁死了，你还有心情说风凉话？我想这次流苏一定会成功的。 我说的都是一些实话，这程令海阴险又狡猾，这招棋走得够险的，他竟然用刺杀自己的人保护自己，而且还利用得这么好，这玉流苏恐怕是胜算不大喽。 道长、灵儿，你们就先别争了，你们说的呀有一定道理，但是呢又不全对。 这是什么意思呀？ 玉流苏这一去，在程令海的寿宴之上会有不少的凶险，但是到底能不能杀了程令海却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的，因为城府不仅戒备森严，高手如林，而且你们肯定想不到，程令海程公公本人也是一个绝世的高手，想要杀了他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 一曲金缕成绝响，半生寂寞负琴心。 各位侠客，沈莺莺的中篇小说《金缕曲》选自《金谷传奇》武侠版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高朋满座喜寿堂，燕语莺声杀鸡藏，拆招换式弹指间，拼将碧血除奸党。 一曲金缕成绝响，半生寂寞复琴心。残阳如血，张化冰拖着疲惫的脚步返回南城，惊讶地发现那座破旧的祠堂已不复存在，只剩下满地的断砖残瓦。倒下的房梁中间还隐隐地冒出一股股黑烟。大哥，大哥！他惊慌失措，可是没有人回答。那黑烟冒得很奇怪。他跳了过去，搬开那道枯朽的房梁，下面乌黑一团，隐约是两个蜷曲的人形，一个没有腿，却抱紧了另一个身躯。张化冰几乎晕了过去。 您可不要怪我们见死不救啊！ 旁边一个地痞懒懒道。 是啊，是啊。 另一个随声附和， 告诉你啊，我们连水都打来了，可是那个残废却横在门口，说这火是他放的，谁要敢救就打死谁。看不出这病歪歪的小老儿还真有两下子，我们可不敢跟他较劲儿，过了一会儿这火就更大了，就更没有办法了。 张化冰忽然清醒了，大叫一声，跌跌撞撞地冲了出去。围观的人议论纷纷，看这几个人呐，都是疯子。10月19这一天，京城东边的北极阁胡同被往来的车马挤得水泄不通，城府的后花园里搭起了戏台子，从早唱到晚。曹媚娘像穿花蝴蝶似的进进出出。程令海一个白天都没有露面，几个干儿子在大厅里招呼客人，指挥小太监们把一担一担的礼物挑到里面去。外面鼓乐喧天，程令海靠在书房一角的躺椅上，微微闭着眼，重重帘幕遮住了他的半边身子，传出一阵阵沉稳有节律的呼吸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睡着了。程令海已经40岁了，因为面白无须，看起来不过30出头的年纪。当今皇帝宠爱这个宦官，一则因为他办事利落，说话得体；二则程令海生得眉清目秀，齐霜赛雪，兼之驻颜有术，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只是个年轻童子。宫里隐隐有传，皇上对程公公别有所好，百依百顺，竟然使得六宫粉黛无颜色。屋子里 熏着迦南香。一尊白玉如来在淡紫色的烟雾中若隐若现。窗外忽的闪过一道金光，却是女人头上烁烁的凤钗。程令海一动也不动，那女人微微叹了一声，忽然脖子上一冰，却是一个青面的侍卫不声不响地用一只小匕首扣住了她。 是我，怎么？ 曹媚娘转过脸儿，鼻中喷出一道冷气，轻蔑无比。那侍卫一溜烟的消失了，快的像掠过水面的一道阳光。玉流苏是在傍晚时分来到城府的，轿子落在院中，一个披着大红星星毡的美人儿挑帘出来，一时间喧闹的后花园渐渐安静下来。看他盈盈地登上戏台子，微微一屈身，算是跟观众行了个礼，然后便坐到幕布一旁的圆凳上，一双水晶似的眼睛飘忽着，再不肯往下看人。旁边立刻有人奔上来捧上胡琴一把，底下有人猜出了端倪，这便是飘灯阁那个从不露面的女琴师，如今竟然在城府的堂会上亮了相了，一时间是议论纷纷。一会儿关公出场了，唱的是单刀会，大江东去浪千叠，引着这数十人家这小舟一夜，不比九重龙凤阙，这里是千丈狼虎穴，大丈夫心别，来来来，我去的这单刀会似村会社。扮关公的是一个刚出师的老生，一身半旧的银甲绿袍，生气如虹。可是满园子的眼睛耳朵全都落在台边那一杆胡琴上，那胡琴托随领带轻音朗朗，壮怀激烈，真真的让下头的观众如痴如醉。谁都没有看见这时一个暗暗的人影滑了出来，悄然落座在不远处的一张圆桌旁，自斟了一盏八宝茶，一边抿着，一边把眼珠子往台上飘。水涌山叠，年少周郎何处也，不觉灰飞烟灭，可怜黄盖转商界，破曹的强弩当时绝，敖兵的江水油然热，好叫我心惨切。这也不是江水，二十年流不尽英雄血。玉流苏看见了，他立刻猜出那就是程令海。二十年流不尽英雄血。玉流苏手指一抖，袖中有一件物石贴在了小臂上，冰凉生硬的。则为你三寸不烂舌，恼犯这三尺无情铁，这剑既参上将头，可引仇人血。曲罢，掌声雷动。玉流苏方站起来，依然是冷冷的， 却似不经意把眼睛往那人身上一落，无限婉转似的。程令海也似微微的点了点头。 秦条，秦条。 这时底下已经有人呼喊起来了。曹媚娘早就背下了这一出，此时她看见程令海也出来了，便唤了莺莺、红娘和张生快快上场。秦条一出，是《西厢记》的名段，唱的是张生思念崔莺莺，在西厢弹琴抒怀，被崔莺莺听见，两下里心意沟通，却是无缘得见。玉流苏端出阴雅琴，只听那青衣唱道：云敛晴空，冰轮乍涌，风扫残红。一时四座皆惊。原先飘灯阁的这一出一向是谭小慧扮莺莺，如今谭小慧死了，却不知何人顶缸。原来那女伶是谭小慧的师妹，名唤徐艺瑶，也是刚刚登台，端的是宽阔婉转，深沉凝重。一时间众人的心思又都落在那青衣的身上。琴师默默地调着弦，小声接道：则落得心儿里念想，口儿里闲啼，则所向梦儿里相逢，可叫我翠袖殷勤捧玉中，却不到主人情重。则为那兄妹排连，因此上雨水难同。下面却是莺莺的一段小桃红，咿咿呀呀早被如潮如海的叫好声淹没。人间看波，玉容深锁袖围中，怕有人搬弄。想嫦娥，西莫东升有谁共？愿天公陪航不作游仙梦。这云似我罗帷数重，只恐怕嫦娥心动，因此上围住广寒宫。莺莺唱罢，红娘咳嗽了一声，念道：来了，来了。遍地喝彩声忽地静了下来，都知道下面要听张生的琴，一声大气儿也不敢出。玉流苏开始拂弦，开始只是若隐若现的，不甚明了，却哀哀绵绵，一丝一丝勾了人的魂魄去。后来渐渐响亮，如子规啼夜，山鬼长吟。来了，青衣慢慢地唱着：莫不是樊王宫夜撞钟，莫不是书竹萧萧曲间钟。来了，就在所有的人都被琴声所吸引的时候，斜刺里有人出手了。那是一个不起眼的老头，穿了杂役的衣裳，朝程令海飞过来一个手巾把子。飞手巾把子原是戏园子里堂官们的绝活，求的是方向不偏不倚，力道不轻不重，堪堪的落在客人的手中，否则是要闹笑话的。这个杂役像是飘灯阁的老人儿， 手上功夫颇为了得，白乎乎的手巾携着一团温热，如一道闪电般迅捷。程令海专心喝着八宝茶，却似无意地用手肘子撞了一下手巾把子，于是那白乎乎一团又飞了回去，势头之快竟然三倍超过原来的速度。那杂役一击之后回身便闪，不到手巾打了转，尾随而至，直扑后脑。他把头一偏，手巾从耳边掠过，落在附近的一张桌子上。他猛然回头，狠狠地瞪着程令海。程令海正把茶杯搁下，轻轻一顿，那杂役哼了一声，倒在地上。手巾把子里飞出的短刀斜插在颈下。莺莺在悠悠地唱，莫不是牙齿剪刀声相送，莫不是漏声长堤响胡同。竟然没有人注意到倒了一个杂役，脸上蒙了白手巾，手巾下面露出黏黏的一丝红。琴声抵死缠绵，程令海目不转睛地瞪着台上，他心里在执着，此刻动手了，却有些出乎意外。他没有听见手下人匆匆赶来的脚步声，有人轻快地掠过杂役身边，捡起了白手巾。他那里丝不穷，我这里意已通，娇鸾雏凤诗词雄，他曲味中我意转浓，正乃伯老飞燕各西东，尽在不言中。 好词！ 程令海呼道。白手巾呈到程令海面前，那人低头跪着。程令海皱了眉头，把茶碗一撂， 放肆，不拿一块干净的来。 爷恕罪，小的这就去换。 那人忙忙地爬起来，作势欲退。程令海眯着眼睛看台上，并不理会。忽然间，那人扑了过来，势如雷霆，一只手勾成利爪，堪堪挖向程令海胸口。程令海似是吓住了，呆在那里一动不动。那人心中一喜，爪上十分力道。忽然一沾程令海的衣襟，那力道竟如泥牛入海。那人一惊，程令海微微冷笑，胸口忽地缩进去，死死地吸住了那只利爪，一面一只铁掌就朝那人手腕劈下。那人吭了一声，手腕生生折断，另一只手却立刻去扶程令海的口鼻。程令海不免气息一滞，胸前便松了。那人一狠劲儿，趁机拔出。程令海立刻双掌缠上，定要留下那人性命。那人只剩单爪，不顾命地扑杀上来。葛未有几句，两人已是默默地拆了几十爪。程令海稳坐如石，铁掌还技高一筹。那人一个脱空，被他一掌拍在胸骨上，砰的一声，骨头碎在了里面。 奸臣，你会武功？ 那人闷声哼了一句，倒在了地上。 哎呀！ 此时听众中有人发现死人了，尖叫起来。程令海皱了皱眉头， 今天有些奇怪，他本来有保镖四位，各领侍卫百人，家丁护院无数，居然一个都不来，逼得他不得不露出真功夫。他头一次隐隐感到有些不妙，只是此刻绝不能乱了方寸。他毫不言语，抖抖袖子，继续喝他的八宝茶。众人见状皆变了脸色，又不敢喧闹逃跑，一时惶惶。台上张生装模作样地弄起了丝弦，歌曰：有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，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凤飞飞兮，四海求凰，不得于飞兮，使我沦亡。 哎呀，太惊险了，这寿堂之上简直就是战场。不过那老贼多行不义，就是应该这么扫他的兴。 这哪里是扫兴，是要命啊。哎，这么看来，这程令海的功夫也不弱呀，不动声色的就把危机给化解了。这老贼有两下子。 看来你们两个人听得还是挺仔细的。那个程令海呀，的确是树敌太多，所以平时就特别注意勤练武功，就防着今天这一手呢。程令海这回啊，算是遇到真正的麻烦了。像他祸乱朝纲这么多年，翻手云覆手雨的，这回该算算总账了。 哎，谁来算账呢？刚才那位不是已经死了吗？ 是青龙堂三老。 青龙堂三老。 一曲金缕成绝响，半生寂寞负琴心。 各位侠客，沈莺莺的中篇小说《金缕曲》选自《金谷传奇》武侠版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。